星期一嘅骚动音乐啊， 翻嚟有波盛有严琼啊，乜都唔讲住，即刻介绍咗我哋嘅新环节俾你听下先。 系，如果你有 follow 我哋嘅 IG Facebook 嘅话咧，咁啊应该会见到个 post 头先出咗啦。如果未嘅话，而家呼吁你即刻上去咧 IG 或者 Facebook 嗰度 search 骚动音乐，然后 follow 或者 like 嗰个 page 啦。 系啦，我哋有新目标啦，就系、是、希望咧2020年完成之前，我哋有1200人啊。你睇我哋几冇志气。 不断追住嗰啲整数去 啊！你咁都唔成全我哋，你真系太冇良心啦！ 本身我哋定1000，咁但系多谢听众们嘅厚爱，我哋追到咁啊，继续上啦， 冇错。 系啦，咁啊，仲有个零礼拜，咁啊，仲差80个人左右啦，就够噶啦。 系，多谢大家支持啦，咁样。 系，咁啊，呢一个新嘅环节，头先 post 咗，究竟系做啲咩嘅咧？咁啊，回顾少少之前，我哋即系呢个新嘅骚动音乐开始，就十月中去到而家咧，即系已经两个月啦。 系。 咁我哋之前一路逢星期一就会做我哋港台噶呢个街访环。 系 啦，咁但系之前都几多听众都几中意啊，亦都觉得啊可以了解到究竟而家乐迷们中意嘅歌啊、歌手嘅喜好咁样嘅。咁但系碍于疫症嘅关系啦，咁我哋呢个环节咧喺上个星期就做埋嗰一集之后就暂时休息。 系啦，咁大家可以听重温嘅，冇问题嘅。 睇片啦，上去香港电台第二台 YouTube channel 见到我哋监制 Carmen 努力每一集帮我哋剪嘅 video 嘅。 系，咁但系咧今个星期咧就。梗系要即刻有个新环节啊，接力出现啦！ 系 个新环节个名响当当，我哋一齐嚟，三二一， 我哋个哦系喎，音乐节 系啊， 劲有默契啊呢、這个节目， 啊即系 再嚟一次，好 系啊，个节目咧又分成两个部分个名啦，佢先头嗰部分叫做我哋 讲，系数三四，再嚟二三，我哋港台噶， 知 我真系恭喜你啊！ 哇，睇下。 做组合唔容易嘅，所以 系啊，同埋仲要不和到咁出面嘅组合，都真系得我哋两个会咁样啦。 咁究竟呢个环节，我真系恭喜你啊！ 系做 啲乜 嘢 嘅咧？其实顾名思义，我哋就真系会恭喜一啲人嘅。 系啦、啊，咁恭喜边啲人咧？你睇到我哋张相咧，就系、是、已经咧cap 咗啊最新一期嘅。我哋香港电台嘅中文歌曲龙虎榜嘅头二十位嘅歌曲， 冇错。咁我哋觉得，即系我哋作为一个音乐节目啦，紧贴呢一个嘅走势，除咗为大家用各种嘅方法嚟介绍而家啲派台嘅新歌之外，我哋觉得我哋本台有一个好重要嘅榜就系、是、中文歌曲龙虎榜， 系 一个大家可以参考一下，究竟即系有啲咩新歌大家可以留意嘅一个榜啦。 系 咁，我哋就觉得咧。除了有星期六的这个节目之外，我觉得都未够啊，可以再多啲嘢，呢啲咁辛苦嘢交俾我哋。系啦，我哋呢啲工兵嚟噶嘛，系咪先？我哋即系为阿爷做嘢噶嘛。 冇错， 系啦。 所以当星期六公布咗呢个榜之后咧，我哋星期一紧贴就会打俾一啲歌手。 冇错，喺一个榜上面，我哋会选择一啲上榜嘅音乐单位，亲自打俾佢，亲自恭喜佢。亲自话俾佢听，佢只歌上咗去呢个榜嘅第几位？ 系啦，咁如果咧你都有一啲歌手咧，好想打俾佢嘅，又或者好想听下佢近况如何嘅，你知可能有啲我哋三个月之前做过访问啦，咁首歌三个月之后先上榜啦， 亦都有一啲可能啱啱做完访问啊就上榜咯， 系啦。咁我哋一齐 update 下佢嘅近况啦，咁样，所以咧，大家可以去我哋嘅 IG 啦，或者 Facebook 啦留言，你今日想我哋打俾边位歌手？咁最紧要系假讲真啦， 同埋打咗俾佢之后，你其实想我哋问佢啲咩咧？除咗我哋各自本身准备咗一啲嘢之外，我哋都会喺听众你哋嘅一啲选择里边咧，我哋都会揾下有冇啲即系适合到嘅。喺打得通嗰通电话嘅话咧， 系 咁啊，会真系代你哋咧去问佢哋嘅。 冇错啦，系啦，唔好犹豫啦，唔好再等啦，系啦，因为再等咧个环节反应唔好咧，我哋就又转环节。 咁又冇咁难，我觉得好几过瘾啦、 啊。所以快啲嚟啦吓，我真系恭喜你啊！等紧大家咧嘅留言啦，去恭喜咁多位上榜嘅歌手嘅。 系啊，我哋希望大家都能够参与到呢个一个星期一次嘅盛会啊！ 冇错， 你当系十大中文金曲咁做得噶啦，系啊，一个礼拜一次嘅金曲咁样啦。 我哋都会同大家讲，我哋下个星期再见 咁样嗰啲咁嘅衰嘢。系啦、啊，大家紧贴住咁啊，所以即管疯狂留言啊 ，like share 嗰啲啦咁。 咁其实好想大家积极参与嘅其中一个原因就系咧，每一次做一个新环。都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的、是的，那我们首先要辛苦波盛啦， 辛苦阿琼啦， 是的，大家都这么说啦，是的，因为呢辛苦波盛是辛苦到呢他竟然夠膽死呢在公司做到凌晨7点才离开公司， 那你知道的啦， 即系生日前嘅想做晒啲嘢， 之后叹个生日 系啦，咁所以就将啲嘢扯晒佢，跟住先至去正式即系进入嗰个生日咁样。 但系一个正常嘅人类啦，即系譬如你扯完七点翻到屋企瞓，我想问一下，大家你可以想象下七点翻到屋企你会做乜嘢？梗系瞓啦， 冲凉瞓觉咯， 系啦，即系瞓到自然醒，无论系即系几多点啊，都冇人可以打扰我啦。可能起身我就同屋企人一齐食夜晚噶啦嘛，系咪？但系啊，波成真系。佢真系能人所不能啊，但又不能人所能啊！佢竟然可以，你几多点起身啊？ 我十一点起身啊！ 佢竟然十一点去行，十一点起身，即系瞓得三四个钟不得止。佢起身之后去行山啊！ 我系啊，因为今年生日咧，就想做一啲事情去特别纪念啦。 系。 咁就揀一啲平时冇乜点做但係又想做嘅嘢，咁其实我係揀咗行山嘅，咁亦都一个原因係真係呢段呢一年我冇乜点运动啦，我知係藉口嚟嘅，咁但係呢个都係事实啦，咁再加上大家成日都屈住喺譬如屋企呀，都係公司嚟，都係嗰啲咁又戴住口罩辛苦咁，咁我觉得、不如上山去望下呢、這个饱览下呢个景色，好似呼吸翻啲新鲜空气 咁。 于是乎我就谂住自己行山嘅本身，即系三十岁之年。咁后屘就揾埋啲朋友、就是，喂，你哋得唔得闲啊？不如一齐去行山啦。咁啊，约下约下，搞下搞下，就变咗晨早，就约十一点几咧，就喺荃湾集合。咁小弟住九龙东，荃湾喺新界西。 唔系啊，最紧要系咧，冇唔系因为。我唔知点解，因为咧，我其实前一晚咧，即系我都系三四点几先走嘅。咁我同走嘅时候，就同波胜讲低嘅遗言就系、是、算罢啦，行乜鬼嘢山啦，翻去瞓啦咁样啦。咁但系咧，当我醒，我醒嘅时候都应该点几嘅、我醒，我开 Instagram 啦，我见到波胜个 IG story 系佢喺山上。 我真系上咗山啦！ 佢真系喺山上嘅时候，我系吓到我成个弹起，即刻 WhatsApp 佢。你冇笑啊？你惊我啊嘛？ 你好惊我嗰种上山系嗰种上山 啊？系啊，上山快啊，大佬！因为我睇佢 IG story 啦，咁佢自己揸住部机喺度影嗰个风景啊，影到佢啲 friend 啊嘛。 系， 你听到佢个喘系， 系啊， 你觉得佢喘紧人生最后嗰几啖气啊？我真系好惊啊！我唔想又换 partner。 因为嗰日我就同啲同学啦、旧朋友啦，选择咗咧，其实难度都几高嘅地方，喺荃湾嗰边嘅针山。 系 咁咧，佢其实系难度系 3.5 粒星嘅， 哇！ 但系满分系4粒星。我睇漏咗啊！初头话 3.5 OK 啊，唔记得咗。 以为五分系 咁中间啦，中上 OK 啦咁。咁、 okay. 大家其中有个朋友咧，就仲要 OK 噶，几好噶，咁样即系唔算太难嘅。咁啊，风景几靓。咁去到嗰日集合嘅时候，佢话其实佢未行过嘅，都系听翻嚟嘅啫。咁 哇，你哋胆粗粗嘅几个 系 男子真系。 咁大概讲咁嗰度，其实喺荃湾搭小巴上去， 最粗都系胆啦，你哋 真系冇其他啦。咁啊，去到城门水塘嗰度，咁啊围住水塘兜咗个框，都系平路嚟嘅。咁 OK 啦，影下相，哇，终于嚟到呢度啦，终于做到呢件事啦。我觉得定咗个目标俾自己做到嗰件事，系觉得好爽嘅。即系排除万难做晒所有嘢之后，我真系可以。即系按时咁，即系都迟咗去到嘅，但系我能够做到自己 set 嘅目标，我觉得系一个好嘅开始。咁、然之后兜咗个水塘之后，就正式进入呢个气浴啦，就进入呢个麦理浩径。我唔记得第几段啦。 系 咁开始行咯，全程咧，因为上山啊嘛，全部都系楼梯嚟嘅。 系 我上咗五分钟开始喘气，同埋开始见云。我有谂过，不如翻转头。嗰阵时，因为你啱啱开始，你见唔到个目标喺边度，你只系见到无限嘅梯级。我觉得究竟我要上到几时先会完？跟住个人喘气，思考唔到。咁我已经买定晒啲补给嘅啲糖分嘅嘢啊、水啊嗰啲喺度啦。咁 我以为你买定伤亡保险，等阿爸阿妈都叫做有啲依靠。 咁然之后，咁然后啲 friend 又健步如飞，好似行开山咁样样。咁我就放慢咗个速度嚟行，咁就慢慢上嘅，喘住气，到咁上喺度停咧，打一打，倾住偈先， 仲要俾啲任务人哋，费事佢哋咁闷喺度等你啊， 倾下偈 先， 就喺个山脚嗰度讲紧买股票嗰啲咁嘅嘢啦，又跟住过咗一阵间，又讲，哦，你唔好问我问题， 你 哋倾住先， 你俾我头， 我听紧，系，然后一行嘅时候，咁佢前面会嗌翻转头啊嘛。跟住话，咦，你个把声越嚟越远， 即系初头回应就似喺佢身后，后屘我嘅回应似系落咗唔知十米左右嘅距离咁样，就知道我堕后咗啦。咁 已经有一种唱山歌咁啊，诶波星波星你喺边咧？ 咁我一路都见到车尾灯嘅，我冇甩到主车群嘅，一路跟住行，系啦。咁跟住上下上下，其实系有。那個即係老土講，你嗰個心理質素好需要，因為你當你見唔到個目標嘅時候，你唔知幾時先到咧，係個人好糾結嘅。 梗係啦， 你會真係諗好多，我究竟呢個決定係咪錯嘅咧？做咩咁蠢？我瞓晏啲唔好，跟住又或者會覺得其實係咪應該早啲放棄？去到而家唔嗲唔掉，我落翻山又唔係，繼續上又唔係。棘咗喺度，咁点算？即系好多呢啲内心嘅，我谂特别初头行山或者一啲行到好高阶嘅朋友挑战嘅时候，会经历呢啲啊，亦都可能系行山嘅乐趣啦。咁 系， 咁跟住一路上，冇啦，顶住啖气啦，都洗湿咗个头啦。 系明啊？ 咁啊，嗰个信念又嚟啦，继续行，跟住去到咧，真系哇，差唔多终于见到即系尖山嗰个山顶啦。 系。 哇！我就觉得好兴奋，我终于见到个目标喺度啦，同埋啲 friend 都俾咗个任务我嘅。咁话说佢哋就去咗一间即系日本连锁嘅百货超市买一份礼物俾我，即系嗰个好洗脑哥嗰一间啦。咁里边有一个叫十八禁嘅区噶嘛，咁佢哋嗰日喺我去到之前，佢哋就去咗荃湾嗰间，就去咗嗰个区域买咗一样嘢俾我，就话嗱，上到山顶。你就可以收嗰份禮物同拆到啦。咁喺个过程里面佢不断鼓励我，就形容份禮物，哇好正啊，係啊好玩啊，即係嗰啲。即係 我觉得其实我唔知道，我觉得呢个画面好心酸㗎。因为我望住份禮物，我喺度諗波星就算得到份禮物佢都未必有机会用啊。其一啦，其二最令我觉得伤心系咩呢？系我好觉得佢哋有一种咧，你都喺啲炉仔前面咧挂住个锣，挂住个萝卜咧， 吸引住上去嘛。 系啊！ 但我觉得最有趣嘅就系我上山嘅时候喘气啦，咁啊落山嘅时候，其实令到我啲 friend 咧觉得辛苦啦。点解咧？因为有一个咧一早断咗十字韧带，有一个半月板又断咗，又唔知伤个十字韧带咁，即系成班老弱残兵去行山咯。 呢个伤残行山团嚟噶。 所以到落山嘅时候，佢哋膝头哥大髀位咪好大压力咯，落山车嘅啫。所以就到佢哋痛啦，我就舒服啦咁样。所以系成班老弱残兵去行山嗰日。 我觉得好有纪念价值啊！呢一次行山团。 系啊。 明明大家都系三十岁左右嘅人，但系有少七老八十上去嘅感觉。 最正嘅系听讲呢一个嘅针山嘅路程，预计系两个钟头行完。 系。 就你估我哋几耐行完咧？我哋睇翻影相嘅时间，两点半出发， 系 落到山六点半，执翻身材又冇死到嘅真系。 冬别下来接一弯，快乐一上已匆匆流过。春花秋上换落下，彼此间答应过分担。吹起，怎么不见你？忘了日记，街灯都点起，但都别无期，如此凄美。芳草披间歇息间，因下那月那日昼夜攀山。思念过于频繁。

音乐话你知，寂寞可以有唔同嘅理解。 其实寂寞就如自己一个吃火锅。 音乐话两个人彼此深爱，亦都能互相伤害。 矛盾只因深爱着，你指望谁期望？ 第十三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船》， 一届声音像开耳，混沌或是音乐，听听几多青春故事，中仍未碎的纯粹，如呼吸声孤单的感性，来一首歌会有呼应，从相机扭开一刻已抱紧，谁未惯于城里奔波，慢了一拍换首歌，累了走进电波中，就有歌注入这躯壳，沿路有声音为我点播下首歌，闹市跟发梦穿梭，当做新配乐，随时亦听着歌，随时代添着歌，灵魂在酝酿，要你要我骚动，无论远近接上一重大气电波，随时代曲首播，灵魂极放任，有你无理摆动，谁话要会对耳朵服从，由得收音机骚动音乐，由得咪高分骚动音乐，由得广通歌骚动音乐，哇哇哇哇，直接感觉。 阿琼啊，前几日咧有个好靓嘅外国女仔 inbox 我，话佢系欧洲公主，仲叫我借20,000港纸俾佢飞嚟香港嫁俾我啊！你话我借唔借好啊？ 波成啊，呢、這个故事点睇都系网络骗案嚟噶啦，系咪啊？仲要系好低级，唔应该有人信嗰种咯。 你可以讲系贴心伴侣。字典有100种的情绪，句子里经典金句，啱我听就不作声，可以装作猫晒娇，继续陶醉。以剪接交代错的时序，剧本要收拾了，双目刻赞美，甜蜜消息随时看车。 你张美仪最新派台作品，嗰个名称 Pretty Lie 啊。 对的，错的，当作 real。 呢啲骗子咧，就真系应该拉晒佢哋嘅。都好 后我又好想问下波成。 你讲我的做我一生爱啊， 一个欧洲的公主同你讲中文，仲要同你借20,000嚟香港嫁俾你，呢个程度嘅故事，请问点解你要相信佢呢？我又有个疑问啦，点解啲公主啊、王子啊都系欧洲嚟嘅呢？非洲唔好咩？可以亲亲大自然、哦。 非洲的鸡很想识飞，非洲的鸡不会放弃。非洲的鸡都想识飞，非洲的鸡想过放弃。鸡蛋是就是飞不起，非洲鸡想起当初飞得起，今天只懂生蛋吸氧气。非洲一分钟可比香港一分钟更美，非洲的风怎可比，这里有太多废气。非洲鸡飞得起，来一飞飞到尾。非洲鸡飞得起，非洲鸡好似你。 最新派台作品，嗰个名称叫做《非洲的60秒》，当中不断提到非洲的鸡。想讲嘅就系非洲的鸡都好有梦想，好想飞。咁不如问一下你自己。其实我觉得呢首歌唔一定想同你讲啲大道理，反而真系一个好好笑嘅 get 啦。好适合你想鼓励下你嘅朋友。喂，唔好太伤心啦。 你可以飞啊！ 非洲的鸡系可以飞噶。好好笑嘅 get 系要配身边嘅朋友，因为佢哋先会明白我嘅笑点，唔会觉得我太怪。 讲起 friends， 某段戏即刻可照演。默契这么好，无事前分离。教心吧，舞大赛似躺子当猪片，或许披上战如后官加冕。挨完下班怎么消遣？求生意那样贱，就像单八卦是讲上半天。傻人聚首，疯疯癫癫。发神经不想合你，挫折就当做笑点。有一次低级趣味，才会变知己。无聊夜夜一起玩几世纪，说几个会 这个俗世夸张假正经，活泼的真心才扮成好事。是你这张镜子，是这怪物演戏， 让我终于可以 百次高兴。明眸在剧镬中左倾，全场观众眼定定，扮到一半已是失控笑声。离魂大师走音个性，不要剧本通通即兴，恶作剧对付冷静。 翻嚟问下自己，之后可能要过一个冇乜朋友聚会嘅圣诞同埋新年，睇唔到朋友相聚嘅画面，对于自己嚟讲会唔会好似一个噩梦呢？又或者其实成个2020年咧，对于好多人嚟讲都真系一场噩梦，希望大家都可以快啲醒翻过嚟。 野兽在被里舞爪着着牙，我害怕感觉内发觉有鬼那 超架， 我害怕躺了在血泊中一街烂泥大牙，我害怕眼看着每寸发肤脆 健安最新的作品，歌曲名称叫做《噩梦经》，为你描绘一场噩梦的景象。 我看到四肢粉碎，脑袋一片慵懒，我听到脊骨仿似威化断裂拆散，我发觉每一张纸每段痛苦亦无间， 知

应该六点钟之后啊，我哋嘅最新环节，我真系恭喜你啊！快啲上骚动嘅 Facebook 或者系 Instagram 留言俾我哋，睇翻呢二十位歌手。最新一期嘅中文歌曲龙虎榜上嘅二十位歌手，有边个系你想我哋打俾佢去恭喜佢嘅咧？快啲去留言啦！ 台访问时话，现时嘅疫苗应该对英国出现嘅变种新冠病毒有效。天气方面，冬季季候风正为广东带嚟普遍晴朗以及干燥嘅天气。本港方面，下午各区嘅相对湿度普遍降至50%左右。此外，一度广阔云带正系覆盖南海北部。下昼四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喺胡志明市之东南偏东大约69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向越南南部一带。预测大致天晴同干燥，听朝相当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4度，新界再低2-3度。明日稍后渐转多云，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展望星期三同四大致多云，同埋有一两阵雨。圣诞节假期气温稍为回升，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而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5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报告意外事故先啦，呈祥道去观塘之前在明爱医院对开就有意外事故，仲是处理当中啦，都塞噶，龙尾到玛加烈医院啊。呈祥道观塘近住明爱医院对开，因为有意外塞到玛加烈医院。观塘绕道去将军澳近住丽港城段咧，之前都发生过意外事故，虽然清咗场，咁但系而家龙尾就去到丽晶花园。仲有就系屯门公路啊，屯门公路去元朗喺青田交汇处嗰度咧，之前亦都系发生过意外事故。虽然清咗场，不过龙尾都去到扫管笏。隧道情况啦，而家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排到维园道，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就天美道，西行塞到铜锣湾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同埋去这个万善去湾仔嘅支路咧，龙尾就分别排到香港仔隧道嘅香港仔入口。咁啊，而家香港仔隧道北行去红隧方向继续有间歇性通车嘅措施，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同埋尖沙咀线龙尾喺浙江街，加士居道渡船街龙尾果栏，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龙尾就排到去培正道咁远啦，龙翔道嘅龙尾就去到观塘道近住虎山道，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龙尾都去到观塘绕道近住码头噶。咁啊，仲有呢个将军澳隧道啦，将军澳隧道出入都多车嘅。咁啊，九龙入口去将军澳嘅龙尾就排到去丽晶花园，而出九龙方向咧，龙尾就喺电话机楼附近。港岛路面，中区干诺道中去这个西环方向啊，由顺德中心一路去到大会堂段咧，都系车多行车缓慢。九龙方面啦，九龙湾嘅启福道东行观塘方向，之前喺呢、这个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对开曾经有意外事故，虽然清咗场啦，不过都系多车。而呢个彩石里段嘅观塘道来往方向都系繁忙啊，东行去油塘方向龙尾到九龙湾港铁站附近，观塘绕道西行去旺角丽业街一带而家都系多车啦。咁啊，仲有咧就新界粉岭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扫管埔路啦、新运路一带嘅交通都好挤塞噶。而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博爱交汇处都系塞车，龙尾去到油潭尾。大埔公路嘅沙田市中心段都系多车，去上水粉岭方向嘅龙尾就分别去到美松苑同埋尖山隧道收费站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抗疫家族温馨过冬至。 子豪阿涉，嚟紧冬至，我哋煮咩俾屋企人食好啊？ 诶，天怡，我哋三五成群啊嘛，热闹啲，唔要孤独。 咁啊，唔要孤独就食冬菇啦。 咁斋冬菇炆鹅掌又得唔得啊？ 喂，呢、這个好食喎、 啊！香港电台第二台祝福每个家冬至快乐！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系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 他们要尽量留在家，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你知唔知印尼朋友点样学广东话嘅咧？ 我是 Ida， 我来自是印尼马拉。我来嗰阵时候，小朋友未识讲嘢嘅，咁弟弟会解释，咁我听埋，所以我就会明白咯。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总署全力支持，逢星期日早上六点到八点，有 Barbie、Shinsa、施培同你过一个 beautiful Sunday。 一界声音像荷尔，混沌或是音乐，听听几多青春故事中仍未碎的纯粹，如呼吸声孤单的感性，来一首歌会有呼应，从相机扭开一刻已抱紧，谁未惯于城里奔波，换了一拍换首歌，累了走进电波中，就有歌注入这躯壳，沿路有声音为我点播下首歌，闹市跟发梦穿梭，当做新伴我，随时亦听着歌，随时代贴着歌，灵魂在混乱，要你要我骚动，无论远近接上一重大气电波，随时代曲首播，灵魂极放任，有你无理摆动，谁话要我对耳朵服从，由得收音于骚动音乐，由得咪高分骚动音乐，由得广东波骚动音乐，哦哦哦哦，直接感觉 嚟噶咯，我哋新环节要开始啦，嚟啦，大家准备好嘅话，我哋开始吧。 喂，边位？ 你好啊，我哋港台噶。 吓， 我真系恭喜你啊！ 吓， 恭喜你上榜啊！ 每个星期骚动音乐都会打俾一啲音乐单位， 以整齐嘅制服、友善嘅笑容， 恭喜佢哋登上最新一期中文歌曲《龙虎榜》。 所以我哋呢个环节叫做 我真系恭喜你啊！ 哇，好 grand 啊个音乐！ 系啊，感觉上咧，我哋真系要搞一场大龙凤 都话噶啦，好似每个礼拜一次十大中文金曲颁奖礼咁样啊！ 系啊，咁我哋咧嗱，欢迎咁多位听众朋友，我哋上去骚动音乐嘅 Facebook 或者 IG 留言啦。你想我哋今个星期打俾边啲歌手恭喜佢哋上榜咧？ 系啦、啊，我哋会每一个星期一咧都会亲自打去恭喜一啲上榜嘅歌手嘅一啲祝福嘅说话 啊， 问下近况啊，咁样样啦，咁啊等大家可以紧贴住我哋乐坛嘅走势， 好 每个星期紧贴一次啊！ 系啊，哇，好贴噶要，你知道香港乐坛啊，风云莫测，好多变化噶嘛，系嘛？ 系啦，咁如果你未知嘅话，可以上去我哋嘅 Facebook、IG 可以睇到，我 cap 低咗今日今个星期嘅中文嗰个龙虎榜嘅二十位嘅名次嘅，又或者你上去即系。呢、這個節目中文歌龍虎榜佢有個 list 咁啊，總之可以 study 下個 list， 然之後又諗下有啲咩説話想問一啲上榜嘅歌手，睇下會唔會打得中你所想嘅嗰位，係啦，可能我哋會抽你啲問題嚟問佢哋嘅。 冇錯，咁呢個都係新環節啦。 係， 咁我覺得梗係第一件事賀一賀啲新上榜嘅歌手啦。 係啦，咁所以咧，第一位我哋諗住打去。恭喜佢嘅朋友咧，都系一位新上榜嘅，因为睇翻咧今个星期嗰个榜咧，新上榜嘅数目都非常之多嘅，有五首歌，今个礼拜都新上榜。咁究竟第一位我哋会打得通嘅系边一位新上榜嘅歌手咧？系啦， 喂 喂喂， 哇！你冇嘟你就直接听嘅，你真系好急不及待喎、 啊！系啊，系好紧张啊！我而家搭紧车啊！ 我哋先讲指认对白，我哋系港台噶， 我真系恭喜你啊！ 系，系啊，做乜嘢啊？ 系啊，我第一位恭喜嘅朋友就系 Serenity。 哇，做咩啊 ？Hello， 多谢啊。 系啊，我哋打俾你就系因为你呢首新派台嘅《要做更坏的事》啊，新上榜，啱啱呢个星期登上我哋中文歌曲龙虎榜第19位啊。 恭喜晒， 多谢。 系我哋准备咗一啲音乐音效送俾你噶、啊，去祝福你噶、啊，听住咯。 好。 系啊，为你放烟花啊，我哋。 好衬你啊！ 好好多谢，我而家好好兴奋嘅声线系因为我搭紧车啊，我唔可以太唔可以太兴奋啊， 哦、 因为维持一个正常嘅道路使用者嘅一个正确嘅 状态。你系搭车啫嘛，你唔系负责揸车嗰个嘛，系嘛？ 唔系，系头先唔意食咗个下午茶，所以迟咗。你知啦，而家六点前要好紧张噶嘛。 系OK 好。其实我哋除咗呢个音效之外，我哋都准备咗。一啲好有才华嘅作品想送俾你噶， 系啊， 就 Serenity 之前都系读中大噶嘛，诶、欸，喂， 佢系咪入咗隧道啊？ 系 啊，我入咗隧道啊，点算啊？ 唔紧要啊， 唔紧要， 我系 live 嚟噶嘛，所以系 OK 噶。 你同埋你都阻止唔到呢件事发生 啊！我唔可以嗌佢睇快啲噶，你继续讲啦。 系啊，我哋有啲好重要嘅嘢想送俾你，我准备咯。 系啊，因为知道你读中大，中大有一个传统咧，叫做四七噶。每一位 系 我哋打到成功嘅电话嘅歌手，我哋都会用一个四七去祝贺佢只歌上榜噶。 系啊， 我系咪可以评论噶？ 系啊，你可以噶、哎， 可以啊，因住咯，大家都 即管嚟啦。咁啊， 嚟啦， 听住咯，我嚟先咯。 系， 又系你啊 ，Serenity， 钻石歌姬 ，so busy， 你要做更坏的事， 冇人可以去阻止。 我想问咩系 so busy 啊？ 收 busy 啊！你知你几忙噶啦、 哦，要系、啊。我以为收嗰只兔仔收啲 busy 添。收 busy。 系啊，你系收 busy 啊？知道。 你系咪想评论啊？ 我觉得几好嘅，系好多中英嘅元素喺里边，系好符合我平时讲呢个方式嘅。好好啊，观察力很好。 系啊，配合翻啊，咁样亦都知道，因为啱啱呢个上个星期我哋先即系出咗你嗰个访问啦， 系 啦、 啊， 咁但系呢个星期就上咗榜咁样样啦，咁啊知道你亦都好忙碌啦，又有啲广告啊，又有啲访问啊，好多啦， 喂， 你知噶啦，咁样样， 大家都知噶啦。 喂，但我想知道，即系呢一只歌出咗一段时间、 嗯， 除咗唔同访问之外，你有冇发现到一啲听嘅你嗰啲乐迷啊，你嗰啲钻石 diamond 咧，佢对呢一只歌嘅感觉如何？你知唔知？ 佢哋成日会自己 share， 跟住我最中意嘅一个 comment 系有人听完之后话好想拆咗屋企个企缸变成浴缸， 系 啊，即系对于香港嘅建筑业咧，可能即系或者系装修业啦，有少少启发，就系、是、哦，原来一啲音乐作品系可以令到人。对于屋企有这个改变的一个动力的。就是、 帮助这个小型工程啦，是 不是？是啊，小型工程。所以他们会很想 feeling myself 这样。 Okay. 尤其是个 cover 是在个浴缸里面在那里喝着支酒。 是他就可以做同样的事了这样。 是符合了限聚的，因为一人嘛。 跟 着就又是自己在那里享受自己的一个浸浴的时间，又可以听一首这么抒情的歌。嗱，你见到我而家讲嘢好正经嘅。 系啊，我听得出你好似有啲尴尬，系咪个司机附近咧？你有种收敛喺度。 系啊，系啊，一米一米到咯。 同埋个司机系咁望佢，呢个女人到底喺度讲啲乜嘢？ 嗯，系啊，系啊，嗯， 可能都以为你系做工程噶，喺度同人讨论紧咧，屋企到底浴缸定企缸啊？ 系啊，同埋我点样我啲拍广告啊，嗰啲宣传咧，令到人哋好想做一个小型工程啊，就系呢样嘢。我现在很克制自己 啊！我 feel 到啊！ 好啦，我哋希望呢首歌有更加好嘅成绩啦。 系啊， 系啊， 好啊，多谢啊！我嘅顾客都会多谢你噶。 我代表你啲顾客唔使客气。 系啊， 贵公司好开心，你哋会打俾我。 我都好开心你接我哋电话，同埋最后必须要讲一句就系，我哋发现之后所有环节唔知点解都会有 Serenity 存在噶。 系啊， 系咯？点解啊？系咪会俾人哋告噶？我哋迟啲。 冇啊，跟住个榜噶咋。我冇份决定啊！ 希望各位另外嘅顾客唔好投诉啦，我哋嘅工程都会遍及港九新界嘅，等一等就有噶啦。 好啊， 我哋可以尽量多谢你哋。 而家讲到好似送外卖咁，港九新界都有。 系啊，小心啲啊！作为路面使用者， 系啊， 系啊， 冬至快乐啊！今日食餐好啦， 冬至快乐，拜拜， 恭喜你，拜拜。哇，好彩啫！头先一开始以为第一个电话就打唔通啦， 真系。 系啦，我哋啱啱咧就系亲自恭喜咗第十九位新上榜 Serenity 嘅， 要做更坏的事。 呢、這个时候，我哋一齐细心欣赏呢一首其中一首啊新上榜嘅歌曲。Serenity 嘅呢首要做更坏的事，咁大家如果想知道多啲呢一只歌背后创作嘅故仔嘅话咧，可以重温翻上个星期咧，我哋亦都有啊呢、這个 Serenity 嘅访问。呢个时候我哋打俾第二位啦。 好， 我哋港台噶， 我真系恭喜你啊！ 系， 恭喜你上榜啊！ 我哋送紧啲烟花声俾你听啊！ 系， 我觉得卡拿以后可能唔想嚟做访问 啦。系啊，我哋骚动音乐，我哋打通咗俾卡拿嘅 Sammy 啊，你好啊。 Hi，hello，hello。 Sammy 好耐冇见。 我系咪 online 噶啦？已经 系啊， 而家 live 紧噶啦。 好嘢 ，Hi， 好耐冇见啦。 系啊，因为咧，我哋而家咧打电话嚟咧，系亲自恭喜你噶。卡拿嘅上榜歌啊，可再遇见，今个礼拜新上榜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七位啊，上咗。 恭喜晒！ 啊，多谢多谢。 系啦、啊，咁我哋除咗呢个电话之外咧，亦都准备咗一首诗想送俾卡拿嘅。 系。 系啊，同埋呢首诗即系我同波胜。呕心沥血呕出嚟噶， 系啊， 系啊，所以请细心，系请细心欣赏， 系喎、啊，嚟噶啦，大只乐队系卡拉， 新歌好听，夸啦啦， 你啲鱼蛋好弹牙， 快啲可再遇见啦、 啊，打打。 系啊， 系啊，因为见到你 I G 食鱼蛋，有啲好弹牙嘅鱼蛋，忍唔住摆咗落寿司度啊！ 好有创意啊！ 卡拿真系要出歌出物啲啊！你睇下你一时半刻唔嚟苏道音乐做访问，苏道音乐搞成咁， 系啊，系啊， 好窒喎！ 你而家位置处于边度啊？因为个电话收得麻麻地啊！ 我处于我喺屋企啊！ 哦， 系啊， 系咪准备紧冬至饭啊？ 冬至饭啦，系啦，同埋留在家中啊嘛， 啱噶，同埋有鱼蛋食。 系啊，呢段时间都系匿喺屋企吉下鱼蛋算啦。系大家系啦，唔好出去食鱼蛋啦。 但系呢首即系新嘅派台歌亦都上咗榜啦，可再遇见啦。我见到即系好多网上面嘅朋友，譬如 MV 琴晚出咗啦，已经系。咁我见大家嘅回应都非常之好啊，亦都讲到即系今年年尾嘅时候，大家都即系有一个咁嘅愿望，希望可以再见翻啲朋友啊，咁样。 是啊，多谢大家的支持啦。其实我想我们的心态和生活和大家都是一样啦，就是慢慢都是即系保护自己啊，屋企人啊，尽量少啲外出啊，咁啊多啲创作下，咁啊感受，我谂我哋嘅感受同大家都一样嘅。咁我哋就趁住呢一个就嚟临近圣诞啦嘛，又做冬啦嘛，咁就share 就温暖少少嘅歌咯，希望俾翻啲正能量大家咯。 嗯，但系其实依家个疫情年尾搞成咁啦，会唔会都打乱咗 Color 即系二一年嘅一啲嘅计划噶？ 二一年啲计划都有计划嘅，咁但系就顺其自然啦。因为都估唔到嗬，都估唔到呢段时间又会突然间咁急转直下，咁我哋就所以都好多嘢都其实取消咗。咁啊，十二月就可能一个静悄悄嘅即系留喺屋企啦，圣诞咁就写歌咯，即系我谂准备二一年，希望啲嘢快啲过啦，咁就准备定喺手上面，有时间到时就会出嚟见大家噶啦。 好快啊，好可以出嚟见我哋啦、 啊。有冇打乱到你哋做 gym 健身嗰个强身健体嘅计划啊？咁 啊，呢个又冇乜、啊， 系 好彩我哋自己屋studio 有啲嘢可以举下嘅。 大只乐队系 Color， 系啊， 你估系浪得虚名嘅咩？全香港最大只嘅 鱼蛋又弹噶。 我有一段时间唔想见到佢哋，因为我觉得有啲羞耻。 系我而家有啲羞耻嘅感觉，我觉得搞咗个环节出嚟。 唔系啊，波胜你都 fit 噶。 哎呀，我冇 fit 好耐啦， 系咩？系咩？ 你 讲 嗰 个 三年前嘅波 胜，系啊，我而家都 癫噶啦， 系啊，我肚腩大过头啦，而家已经。 咁啊，唔紧要嘅，即系减下佢啦，系咯。 系啊， 呢段时间做多啲运动啦， 我会噶， 讲咩好啦。 好啊，多谢你啊， 希望大家身体健康啦，呢段时间 系冬至快乐啊， 大家咁啊， 系冬至快乐， 拜拜 ，thank you， 多谢，拜拜。 啱啱成功打俾 Color 嘅 Sammy， 恭喜佢哋呢一首歌。今个星期新上榜嚟到17位啊，有呢一首叫做《可再遇见》，相信都系大家嘅心愿啦。系啊， 快啲见到啲 friend 啦，好辛苦。 系啊，今晚大家冬至嘅安排可能都同往年唔同啦，咁样系啊，珍惜一下同屋企人相聚嘅时间啦。 这串岁月失去的几多，期盼再期盼。一天会度过，隔膜围墙里得我面对，极渴望会有一重聚。喧哗的旧片段，转眼又不再看世界错对，一一颠倒都不再意外。这都市那日痊愈了，愿这闹市再遇见，再次欢笑，期望可再遇见光辉的乐园，然后呼一口气，到处逛一转。来日一天天气骤变，旧日相识都可碰。像昨天，从头再种多一片。谁愿失去计划预算，只想轻快一点。天空不测风云，谁又可一一幸免？城内远近笑脸，可关不到信念。他朝朝越恶笑，容我可再。

友善的笑容， 恭喜他们登上最新一期中文歌曲《龙虎榜》， 所以我们这个环节叫做 我真是恭喜你啊。 好啦，啱啱六点半新闻之前，我哋就成功带咗俾两位今个星期新上榜嘅歌手单位啦。 系啊，包括有 Serena 同埋 Kala 啦，翻嚟之后继续有，我真系恭喜你啊！打电话俾歌手，恭喜佢哋登上最新一期嘅中文歌曲《龙虎榜》。 系，顺便睇下佢而家做紧啲咩啦。咁， 你知我有 friend WhatsApp 我话，你哋个节目音乐好大型啊！ 咩叫音乐好大型、啊、 我想话音乐好大型啊，感觉上好似系一个好大型嘅颁奖礼。 哦，系啊，每个礼拜一次咁样啊，咁 好劲啊！ 系啦，咁我哋仲有最后半个钟头，我哋会继续喺啊啱啱呢一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榜上面咧，精选咗一啲嘅单位上榜嘅朋友咧，亲自打电话去恭喜佢嘅。呢、這个时候又嚟啦。喂，我哋港台噶， 我真系恭喜你啊！ 你好啊， 恭喜你上榜啊！ 唔系我上榜，系 Mira 上榜，我冇上榜。 花姐你好啊， 你好， 都想问下花姐你呢排有冇上榜？ 唔系我问， 我有上榜啊！我上完 个榜 个榜都爆 坏啊！大家咁话，大家咁话。 首先咧，要因为咧 ，Mira 咧有十二位啦，我哋呢个环节又冇办法逐一打嘅，咁所以我哋拣嚟咗咧，你作为代表就系、是、恭喜 Mira 嘅 One and All 咧，呢个礼拜登上我哋港台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二位嘅。 你知唔知我听到好奇怪，明明点解 Mira 上咗榜，但系佢经理人做访问，我听到有啲 odd 嘅， 系嘛？ 冇问题，我哋呢个节目咧就系好擅长做啲好 odd 嘅事情噶， 系噶，好跳脱噶我哋， 咁好啱倾我哋， 系啊，我哋俾啲再 odd 啲嘅嘢你听啊， 系啦， 好啊， 因为我哋咧每一位我哋成功打到去嘅一啲单位咧，我哋准备咗短短几句嘅诗句咧，系送俾佢哋祝贺佢哋上榜嘅， 系啦，咁我哋而家开始咯，花姐， 好 嚟噶啦，第一句我先啦，成军两年嘅 Mira， 心中最爱这朵花。 专辑上身材唔差， 天气咁冻都唔怕。 哇，好诗好诗， 有怼千层嘅感觉啊！ 多谢多谢花姐捧场啊！陈太 好 啦， 有啲想喊啊，好感动啊， 好感动添 啊！ 但系我系觉得即系打俾花姐系，即系啱啱你话可能会啊，即系 Mira 上网打俾你会有一种啊，点解咧？但我哋都觉得系因为即系你都对住佢哋十二个出道到而家都 两年啦。 系 啊， 其实感觉如何呢？真心咁样问。 我觉得咧就系、是、我有好开心嘅位咧，就系咧，因为我其实咧嗱，你坦白讲，即系初出道嘅 Mira 咧，其实大家都唔系好睇好嘅。 哦、 嗯。即系，所以我觉得诶，而家两年后，即系而家两年后，我见到啊，有部分嘅诶、圈内人都接受 Mira 咧，我觉得呢个位系我最开心嘅位。 系、 哦，系啊，好诶，好、感动，即系感动过佢只歌上榜啊！其实 系， 咁我哋都不， 你哋都好唔同意咁，我而家 唔系，我都好坦白咁讲啦。阿 J 今年嘅三首蜜语系列嘅作品，系我同波成都非常之中意嘅。 哎呀，真系好感动， 真系做得非常之好嘅作品。 同啱啱花姐你话行内一啲嘅人嘅认同啦，咁我个人觉得，譬如今次呢一首歌上到榜，或者之前 Mira 唔同成员嘅作品上榜，都系其中一种嘅肯定咯。我哋都觉得 系啊， 系啊，系啊，系啊，我好开心，即系我系最开心呢样嘢。 系，因为其实我哋都即系嗰个诗句当中提到啊，专辑相身材唔差。花姐，我哋好有兴趣，想知道你揀相嘅时候嘅心路历程系点噶？阿 Stanley 好过分喎，我直情见唔到佢条裤喺边啊！ 我想话咧，我想话影我咧系，我通常 Mirror 嘅嘢咧，我都会跟到足嘅。 系 咁咧，但系咧影呢一辑相嘅时候咧，我系个布托要求我唔准出现。 点解？ 点解啊？ 系啊！佢第一咧，因為呢輯相咧大部分都係素顏嘅，即係即係唔係好俾佢哋化好多妝啊。咁跟住咧，就可能要佢哋唔可以着好靚、好華麗嘅衫，要好 casual 屋企。咁咧個布托，因為即係之前都合作過幾次咧，佢咧知我咧係會一見到有少少瑕疵，我就會發癲。咁佢就話：佢就同我講，花姐你可唔可以信下我哋唔好出現咁樣啦。咁我就被逼就佢哋有一部分影嘅時候，我喺樓下等嘅只可以。跟住個助手就一路影就一路 send 啲相俾我睇咯，我係唔準上去咯，佢係好少可阿 Mira 做嘢，我唔喺身邊嘅。 當你見到佢哋， 我真係睇到，我一睇到 send 你個，哇 ！send 你個，但係好在佢本身都大隻，所以就 OK。 你知道我身邊幾多女性朋友啊？撫摸啊！ 嗰個封面係 啊，個封面啊！好想问，花姐你有冇啊？抚摸个封面啊？ 我冇兴趣，我自从做咗 Mirror 之后，我好似对男人冇晒兴趣咁。 啊，搞错！ 同埋花姐话，如果佢真系要啊，佢使乜封面啫？ 系 喺晒佢前面啦，系咪先？ 唔会啦，佢哋有时拿高件衫，即系譬如成日换，成日喺换衫，我都费事望佢哋啊。 花姐，你呢个行为叫晒命，你知唔知？ 唔系，我唔系晒命啊，大佬，因为。你谂我身边全部都系男人嘅时候，你真系唔想。系第日你又明噶啦，第日我连埋我老公同埋两个仔全部都系男人啊，侧边大佬。 成花姐贵言，我都希望我有一日身边全部都系男人，同埋系 Mira 呢个质素嘅男人。 但系因为平时咧，我哋接一啲朋友嚟节目嘅时候，即系譬如封烟啊等等咁样样咧，佢哋通常都会最尾即系讲一啲说话俾一啲朋友啦。如果最尾想花姐你同十二位即系 Mira 啦，其实我觉得 Era 都系即 系 呢两年嘅一啲经历嘅时候，你有冇啲咩特别嘅想同呢班仔仔讲啊？ 我谂我最想讲就系、我觉得而家佢哋Mira 同埋 Era 都未系去到我心目中嘅实力嘅， 系， 即系我觉得我希望就系、是如果佢哋想继续行远呢条路，我希望佢哋可以藉住呢两年继续努力，俾人睇得到佢唔系再系以前全民造星嘅素人，即系佢哋亦都即系佢哋系可以有实力，可以行得更远咯。 嗯。 系， 多谢。 好似好官腔啊！呢件事啊， 唔会啊， 你亲自讲唔同。 系啊，你亲自讲唔同噶，同埋因为我以为你会 sell 下即系温情啊、煽情嘅，但系其实都仲系好严厉嘅咁样。咁虽然花姐系，唔系虽然你有啲事想同 Mira 讲，其实我哋两个都有啲事想同花姐你讲噶。 系咩？ 花姐， 讚我靚嗰啲唔使啦，人都知嘅。 我知系啊，其实呢一句扮埋藏喺心底都好多个星期啦。花姐，我真系好中意 Anson 边啊！ 喂啊，你咁样嘅，再讲个你要中意 Anson 咯，同埋 Anson Kong 先。 哎呀，总之你哋嗰边叫 Anson 嘅我都好中意啦，得唔得？ 我就嚟改名叫 Anson 噶啦，花姐，我谂住叫 Anson 波噶啦，我会。我都想讲，花姐好中意阿 Cloud 啊。 哦，你两个都识货 喎，都好中意啊！ 系啊，希望就祝你哋预祝先啦，12月26好 good show 啦。 系啊， 多谢晒。 系同埋帮你 call 一句啦，大家记得去投票。 系啊，大家上去投票。 大家投票啊，记者。 好啊，再次恭喜 Mira One and All 登上我哋今个礼拜龙虎榜四个星期之后嚟到第二位，多谢你花姐。 多谢晒， 拜拜。 冬至快乐， 拜拜。 一起相聚，一起斗嘴，一起经历壮举，到那里始终你我跟随。一起等待，一起喝彩，一起经历时间的比赛，那用。 困惑也许未必解得到，却令我知道总会变好。沿途高低伴我走过，同巧言语消磨。假使我疑惑过，你看透我竟比我多。如不安伴你经过，变硬硬落。We are one and all， 从不分你跟我。 听到花姐非常之严厉嘅说话啦，系啦，咁但系的确系你会见到佢哋即系由比赛嘅时候到而家系点样样嘅，咁啊有今个星期第二位嘅 Mira 嘅 One and All， 再次恭喜佢哋咁多位。嚟到我哋呢一个新环节，叫我真系恭喜你啊！系我哋骚动音乐今日开始逢星期一嘅新环节。咁啊，如果啱啱听嘅朋友，我哋讲一次，就是、因为咧，我哋会就住每一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啊榜上面嘅一啲音乐单位嘅一啲上榜单位咧，我哋就会亲自打电话俾佢哋咧，去恭喜佢哋嘅。咁啊，啱啱啦，我哋六点钟嗰一节咧就打咗俾新上榜第19位 Serini 嘅要做更坏的事啦，跟住亦都打咗俾 Kala 啦，咁啊第17位，咁啊可再遇见嘅，咁亦都啱啱咧我哋就打咗去俾今个星期亚军啊 Mira 嘅 One and All， 咁啊揾咗花姐做代表嘅，咁啊跟住落嚟咧系啦，大家听到我一个人系咁讲系点解咧？因为阿琼而家好努力咁打紧俾我哋今日啦最后一位我哋想恭喜嘅歌手朋友，咁究竟能唔能够打得通咧？ 喂， 我哋港台噶， 我真系恭喜你啊！ 多谢你， 你好啊，周国贤， 系啊，我好惊打唔通啊！ 头先阿琼佢系咁打咧，佢做即系佢表露一个好惊嘅一个样，因为佢头先话打唔通啊，打唔到俾你啊。 okay. 我未试过拨电话嘅时候拨到手指系 系震 晒嘅，系啊。 Hello 啊 ，Andy， 好耐冇见。 你好啊， 多谢 你。系啊，因为我哋打呢个电话嚟咧，系想恭喜你同 Tony 嘅呢一首《时间的初衷》今个星期登上我哋港台中文歌曲龙虎榜嘅冠军位置。 多谢你哋，多谢你哋，多谢。 因为其实咧，我哋呢首歌啦，我哋自己听嘅时候咧，加埋有套戏啦，咁样啦，我第一个感觉系，哇，好 fit 啊！但系你自己有冇感觉上，即系都好耐，可能冇接触音乐啦，或者系冇一啲表演啊等等时候，即系呢首歌嘅时候，你自己有冇觉得啊，都真系好 fit 啊嗰、那个状态？ 个精神咯，我觉得个我同恒导演佢一齐写，即系拍完套戏，其实我哋都冇特登约出嚟要做啲乜嘢，写歌嘅动作嘅，但系就好自然地咁，因为始终两个都系夹 band 嘅人啦，咁就有一晚即系拍完晒成部电影之后咧，咁就喺我嘅 studio， 咁之后就攞住支吉他就好唔小心地就寫咗呢首歌出嚟啊！ 咁你以后可唔可以成日都唔小心啊？ 系多啲唔小心，继续寫多啲歌。 咁要我同佢一齐唔小心先得咯。 系咁就记录咗，即系嗰晚嘅感觉一寫低咗之后，就顺理成章就用咗嗰晚嘅创作啦。 系啊系啊，其实因为我哋我哋拍嘅时候都经历咗好多辛酸嘢嘅，咁所以其实我谂积埋积埋都。好多嘢想喺音乐度讲出嚟咯。 嗯，其实我都有啲系你讲， 你 讲， 你讲，你讲。 唔系，因为其实我有啲嘢都想同周国贤讲嘅。系，因为喺呢个环节，系啊系啊，我哋代表苏动音乐同你表白啊。因为其实喺我哋呢个环节之前咧，我哋港台嘅系做咗一系列嘅街访嘅。咁我哋嘅第一条访问咧，问题咧就系受到疫情嘅影响，2020年好多音乐表演都被迫延期甚至取消。你最期待边个音乐单位最快有得搞翻实体嘅音乐会？我好记得咧，周国贤你系第三位嘅。 哇！多谢多谢。 我哋嗰时就真系拿晒咧，即系今年受影响嘅一啲单位。嗰时十月嘅时候咧，即系仲有啲年尾有机会出到，或者有啲 confirm 已经延期嗰啲，咁我哋就问啲即系后生嘅朋友喺街度就问啊，你期待边个？跟住好多嘅朋友亦都有讲到好期待听到即系周国贤嘅实体音乐会嘅，呢个系真嘅，系啊。 系多谢你，多谢你。 系啊，所以嗰阵时我哋就已经好想 可以亲自话到俾你听嘅 呢 件 事。 多谢你哋。 另外都好私心地想知道啊，咁会唔会其实有一啲计划，又或者有啲嘢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咧？ 我而家开始写紧新歌啦。 嗯， 系。 系啊，咁有一个新嘅 project 噶啦，已经喐紧，咁仲要系寻日，其实我呢半年都冇我冇停过音乐嘅，咁我呢半年都一路都有做紧歌，咁好多歌都 confirm 咗添嘅，即系譬如我同小黑可能喺之前网络上都有投，即系 沟通 有一首系有一首叫做陈世美嘅歌都摆喺网上咁样，系放半首出嚟，咁嚟紧都即系啦，开咗个新 project 噶，大家放心， 可以期待一下咁样。 冇问，系啊，冇错， 系啦。喺我哋听到周国贤新歌之前，不如我哋两个送啲嘢俾你咧。 系啊，我哋会准备咗几句好简单嘅诗句送俾我哋成功打到电话嘅上榜嘅歌手朋友噶。 系，多谢你哋，多谢。 系啊，咁啊，嚟咯，我哋嚟啦。 系， 好耐冇见周国贤， 时间的初衷好坚。 翻去2004年， 个样清洁好少年。 因为我见到你 IG 张相 post 翻当年同 高 佬 嗰 张 相啊。 OK。 其实你冇变噶喎。 系咯， 我变咗好多噶啦，你唔知啫，近距离睇你就知噶啦。 可唔可以俾个机会我近距离睇你啊？ 系啊，我哋都 咁样样。 系啊，我哋会期待啊，近距离可以见到周国贤啦。咁啊，亦都再次恭喜你，你同 Tony 嘅呢首时间的初衷，今个礼拜我哋中文歌龙虎榜第一位嘅，恭喜晒你！ 多谢， 今日多谢你 ，thank you， 冬至快乐啊， 系啊， 拜拜， 期待新歌， 冬至快乐， 拜拜， 拜拜， 拜拜。 制同化了，只相信人类是渺小，可笑天赋已开窍，感觉没意义了，霎眼亦长大了，分秒生存挣扎，仿似给谁掌管，发光的我竟怕黑，哪有晋级之格，时间早一秒一秒走，谁错失多少春与秋，想爱的是时候仍没然后，旁人都早已领悟透，痛失的缺口走，谁想要再静候，来等到最后有没有内疚，时间是我想一秒一秒走，越我记得初衷不放手，当每刻想情就全没遗漏，无谓得苦足的借口，人明明无有，当有人回首，只觉得不会感激悔疚，奋勇地斗， 今日我哋精选咗其中四位打电话去啦，咁但系再次恭喜，另外仲有十六位都系上榜嘅歌手朋友嘅，咁啊系啊， 同埋呢个环节咧， 好攰啊， 系啊，做完会好攰啦，但系我哋下个星期都会继续嘅， 系啦，咁大家留意住啊，因为咧中文广告龙虎榜咧星期六咧两点钟完节目咧，咁啊你就会知道晒二十位啦，咁啊。个结果知道咗之后咧，我哋喺好短嘅时间里边就会出定个 post， 咁大家嚟紧呢个星期可以加入我哋呢一个环节，一齐话俾我哋听，究竟你想我哋打俾边一个，同埋你有咩说话想同佢讲嘅， 都叫做啲惊喜啦，系咪啊？听日见啦，拜拜。